车一路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总和合开进了十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要装作很快乐，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，就爱了我的住所，我的小窗它开始想念我了，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，其实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，其实北京在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，会觉得很累， 作词方文山，读歌人董珂。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，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，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，应该开心的地带你给的全是空白，一个人假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，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，

恐惧，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，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？不应该是这样， 需要爱

去我耳朵，谁劝我一身锁，谁耻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 要幸福。作词唐田，读歌人王悦。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，和老朋友打电话，你那里天气好吗？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？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，偶尔我会想起他，心里有一些牵挂。有些爱却不得不各安天涯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，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，赌一把幸福的筹码。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，他现在好吗？可我没有能给你想要的回答，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。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，

起了失落笑我，是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解脱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的秋意，是带不走的风景，许你写的日记，读你迷样的内心，这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解脱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的秋意，是带不走的风景，许你写的日记，读你迷样的内心，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 的青春区间，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 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.2。 七月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。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来两行，披星百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。一夜冬雪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寄来两行，披星百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一夜冬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寄来两行，披星百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Goodbye. Is it love?

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，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年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，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抬起头，我看着他。

露声色，作词 Jam， 读歌人董珂。远方山峰点火，雨夜静清秋，树蔓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，洗净风沙月兽，为我心间抬头一盏烛火灭愁，清香满面秀。潇潇雨中流水潺，雾迷纸货淡去留，江边冷舟无人舵，失德任摩观焦灼。重伤不是你的强项，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，流放变成我的苍凉，鼓声牵引着水的心脏。山高只愿任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向，西苑屠宰场的冷汤，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。吻我还吃我，爱我还难过，痛过也笑过，失落也复活。淡泊或贪得，愚钝是沉默，悔过又呵责，放下去成佛。 远方山峰点火，雨夜静清秋，树蔓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

守一生忏悔，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，一场春秋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。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，再回首，浅尝心愁余味。 想我那一种样 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I was a quick wet boy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, all of your street light eyes wide on my plastic toys. Then when the cops closed the fair, I cut my long baby hair and stole me a dog-eared map and called for you everywhere. Have I found you? Flightless bird, jealous, weeping, oh, lost you. 嘲笑我，笑我耳朵失灵的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路人穿街过河，景致又片刻，森林都会凋落，风吹走云朵。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，岁月风干我的执着，我还是把回忆紧握，太多都散落，散落太多，好难过，难过是你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 余森泉，独歌人心月。那不小心为情而受伤的伤口还在痛，在深夜一个人睡不着的空洞在诉讼，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颤抖，别人怎会懂？爱情故事里的美丽总是让人好心动，在现实里每个人的爱都不同，才会痛。有些人还徘徊在大门口，有些人选择了冲，不懂爱的人却喜欢唱情歌。谁懂爱会让人情绪泛滥着？不懂爱情为何莫名轰轰烈烈的，却忘了一起细水长流着。

青年他们在讲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 我会放弃天空，不理 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 不为谁而作的歌，作词林秋离，读歌人王悦。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。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里再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，和那些走过的，请等一等。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。一定有个人，他躲过、避过、闪过、瞒过。 渐退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， 夜之散